在怀中抱， 下把鸡

见情不见，人过青春无少年。那位家宝女一边思想往前所thank you. 去柳腰儿弯，哎那一呀垂分听八辈头咒，惨凄凄的声音比孔山贾宝玉看罢多时发了愣，不好退后不好进前，无奈何叫一声林妹妹，独自葬花永世篇。林黛玉茫然抬头看见宝玉，这才是五百年前风流孽缘，看挂车挂花郎方才要走，宝玉迈步跟在后边。宝玉说，今天我有一句话我要说出来，妹妹别烦，赐幼儿我那姑父姑母双去世，撇下了你这花着般的温柔守孤单，妹妹你绝代花容不要冷，肖像馆凄凉太不堪，自古道红颜多薄命，你是忧恨闲愁为哪般，你本是病口秋花身体而弱，无有知音甚可怜，那边待玉听把肝肠断，双重青梅石头一山，他是万种的凄凉得有惨，尊一声我那小嘴哥哥你莫要胡言，你看那四顾五人就是表兄妹，我有话说出来你也别烦，昨日里你遇宝钗续心事，逢迎家客便眼双关，你那里小玉梅香全结义，唯请不动富贵公子到这边。黛玉说把微带怒，回不头出罢班花竹篇，山坡上的花篮滚滚坠下山，宝玉带上姑娘选葬花的功课未交完，哥哥我一心无二就是你，再找知音一个难，二人正然续亲事，老贾母差派使女到这边，太太问宝二爷林姑娘往何处去，大家找遍大观园，二人离了山坡后方才的话儿一次不谈，从此后黛玉病在潇湘馆，王熙凤定下纪连环，宝钗冒充林黛玉，果然是通灵金锁配姻缘，林黛玉自焚失倒持情断，贾宝玉看见花烛心动酸，到后来宝玉出家他就